5年可以组建一个家庭， 5年可以成就一番事业，5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。 I love you。 5年，我们相信、相依、相赖、信赖、感恩和答谢。 听到歌曲来自张学友的《如果这都不算爱》。那中秋佳节马上就要来了，月饼市场可谓是推陈出新，小龙虾和带鱼做成了月饼的馅料，网红表情可以制成月饼皮，月饼吃完了盒子还能当成梳妆台等等。那这些月饼你都听说过吗？也欢迎你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，你都吃过哪些不可思议的月饼呢？参与互动的方式很简单，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公众号，来与我们分享你有关月饼的故事。幸运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世界花卉大观园的门票，门票有限，先到先得。 刹那之间，只想和你一起到。

三千年的文化传承，积淀无数中华瑰宝。这里是全国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国际交往中心、科技创新中心，北京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。 Yo adoro a Beijing. Я люблю Пекин. Мне Пекин очень хот, пасанд картинку. Мне Пекин радуюсь тара. 我爱北京，我爱北京。 挖掘地情资源，展示地域文化，存史资政育人，服务社会公众。北京故事说给你听，九六九智说北京，带您走进古朴与现代、魅力与繁华的北京城。 本节目由北京市方志馆特约播出。 北京故事说给你听，欢迎收听九六九智说北京，我是主持人亚威。今天的智说北京，和您聊一聊老北京怎样吃螃蟹。金秋时节正是螃蟹上市的时候，今天北京人已经能够方便地吃到南方的大闸蟹，可是老北京交通条件有限，他们吃什么呢？国人食蟹历史悠久，可追溯到2700年前，隋炀帝将螃蟹看成是天下第一美味，每次看到进贡的螃蟹，他便将蟹壳擦干净，贴上金箔。古人吃蟹多腌制，比如宋代流行洗手蟹，用酒香料泡制而成。因蟹生活的环境不洁净，带有多种病菌，既要保持其鲜味，又要不伤身，也只能如此。食蟹易蟹肚，所以古人认为它性寒，应用酒姜醋来中和。用今天的眼光来看，此说未必科学。古人食鱼生，导致疾病多发，不知道是其中还有多种寄生虫的缘故，也说成是性寒，可姜酒都没有效果，只好放弃不吃。鱼生传到了日本之后，改食海鱼，寄生虫叫河鱼少，遂流传开来，成为了日餐标志性的饮食。可见性寒论颇遮蔽了一些真相。明代宫廷食螃蟹已用蒸法，蟹八件成为了常用工具，即锤、墩、钳、铲、石、叉、刮、针，本是江南人的发明，逐步传入了京城。当时吃蟹分为文吃和武吃，武吃讲究快意，文吃讲究工具。蟹八件到了鼎盛阶段，竟然多达64件，以食尽蟹肉且蟹壳不坏，依然能摆成蝴蝶状为优。然而南方的螃蟹路远价昂，老北京人只能以盛芳螃蟹为尊。盛芳是靠近北京的一个小镇，今属于天津，所谓南有苏杭，北有盛芳。过去这里水系密集，是南北商业的中转站。盛芳螃蟹虽然没有大闸蟹大，但是滋味并不逊色，只有富裕人家才能吃得起。此外就是高粱红大螃蟹，产自京东和京南的马驹桥，蟹苗来自南方，生活在水田中，个头不如盛芳螃蟹大。再次就是东龙蟹之类的。老北京吃螃蟹以正阳楼最著称，正阳楼是老北京八大楼之一，1843年开张，老板是山东人孙小辫，他原本在前门肉市经营小酒摊，逐步积累了资本，盘下别人的铺面，因靠近正阳门，故称正阳楼。正阳楼以涮羊肉、螃蟹为招牌菜，他专门用盛芳螃蟹，高价买进所谓的帽货，即个儿大鲜活的上等品，买入之后并不马上使用，而是用高粱米养2天，待其吐完泥沙之后再制作。因此正阳楼螃蟹的价格是其他餐馆的几倍。但是正阳楼的服务有优势，在蒸蟹时用紫苏，味道独特，客人食蟹完了之后有专用的茶水加菊花瓣来洗手，可去腥味。民国初年，正阳楼掌柜孙学士善于公关，一度还当上了北京商会的会长。 您这边请。 袁世凯、黎元洪、段祺瑞等常来此吃饭，故成为了当时京城公认的第一餐饮品牌。1942年，正阳楼因长期经营不善而倒闭，1984年又得到了恢复。如今正阳楼有螃蟹宴，